因父以及聖神之名，謝阿曼。 阿曼， 感謝天父俾我哋今晚有咁嘅聚機會，能夠再聚一齊喺你聖言之下，能夠聆聽你嘅話語。咁我哋喺我哋嘅熟親會之中，好似保錄咁樣，係遇到無窮無盡嘅困難，無窮無盡嘅挑戰，有死亡嘅威脅，有俾人詛咒嘅機會。在我們生活上面也都是有這些這 challenge， 有這些挑戰，求你降聖神給我們力量，給我們明智，能夠在我們這些困難之中能夠明辨你的心意，能夠永遠不懈地追隨你。以上所求因主耶穌之名，阿嬤。 阿嬤 好，我們就去23章，保羅就去到公義會受審了。因為呢，猶太雖然自己有即係公義會咧，就咁佢梗係要喺猶太人嘅公義會咧，佢受審啦。咁佢亦都喺耶路撒冷被人捉到啦。咁佢喺耶路撒冷嘅公義會咧最重要，係咪？我保錄注視公義會話：諸位人人弟兄，我喺天主面前做事為人，全憑善良嘅。純善的良心直到今日。其實保羅就很鎮定，可以說很鎮定，也很大膽地對公義會的成員，其中有大師仔在裡面，是不是？那就告訴他們，說他自己的做事的為人的態度是怎樣，就全憑良知良心直到今日。那他這樣的說法呢，其實呢他背後有個反映的，反映什麼？反映公義會他們做事呢是不是憑良心呢，就是要他們反省啊。所以呢他這個這樣說呢，表面上好像沒什麼，其實是有個挑戰性的，對公義會來說。但司祭阿納尼亞就命令在旁邊的人打他的嘴巴，當然正如我說的他有挑戰性啦，其中之一。第二件事呢，就是即作為大司祭他真的要所謂試下威先，咁啊叫個人嚟打保錄。呢、這個阿納尼亞做大司祭咧，其實喺公元47年，俾叫做卡爾齊斯王克洛德委任嘅，嗱又係叫做克洛德，不過前面仲有一個字叫卡爾齊斯啊。咁佢委任佢做呢、這個大司祭。咁其實喺呢個情況裏面咧，呢個大司祭叫旁邊人打佢咧，俾我哋諗翻只咩咧？就係耶穌督受審嘅時候，其實有同樣嘅類似嘅即係情況嚇，即係審嘅時候咧，有人打佢，咁耶穌就話：，如果我講錯咗，你話俾我聽邊度錯，係咪？咁如果冇講錯，你點解打我啊？咁嗱嗰時候保錄就向他說，粉白的牆啊，天主將要打擊你，你坐在這裡審判我，應該按照法律，你竟然違反法律，下令打我嗎？因為其實他未審，他審到保錄有沒有罪喎，那他作為一個犯人呢，你不可以隨便打個犯人。如果你話佢犯咗法，你判咗佢要打幾多18板，咁啊另一回事，咁啊即係有罪啦嚇。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咁叫隔離嗰人打佢咧，所以保羅咧就話俾佢聽，即係你違反咗呢個法律。而佢開始話粉白嘅牆啊，其實咧就意思就話你只有虛有其表，你好虛偽嗱講。粉白的牆，大家記不記得福音裏面有一句耶穌說的說話是什麼？有沒有印象啊？不過不是審案的事，不過耶穌是對那些法利塞人說的，不記得呢，看一看了，馬太福音23章27節，23章27節呢，其實說耶穌是說那些法利塞人，那些經師禍災，7個禍災。27節是什麼？他說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為你們好像用石灰擦白的墳墓， 外面睇上嚟咧係好華麗，裏邊咧係滿是死者嘅骨骸同埋各樣嘅污穢。啊，可以睇到即係呢個耶穌曾經咧助咒過呢、這個，或者係責罵過啦嚇。呢個法利塞同埋經師佢哋嘅。咁啊，保錄咧講同類型嘅説話就係粉白嘅牆啊，就係、是、個意思就係呢樣嘢啦。然後天主將要打擊你咧，嗱、這個字咧係一個咒語嚟嘅，對佢嚟講啊，即係講得唔好聽啊，你即係俾雷劈啊！即係我哋講中國人啊，講呢句説話一樣啊，係咒語。嗱、這個咒語咧，其實咧後來真係成為一個事實啊，成為一個所謂預言噶嘛。而家嘅咒語，不過後來成咗一個預言啊。咁所以呢個虛有其表嘅呢個大師制咧係咩咧？佢可以話披上咗師制嘅美麗嘅制服啊，但係咧佢未有正式嚇、啊、審判呢個保錄嘅時候咧，就已經去執行，即係叫人打佢呢件事。咁所以咧，應該保錄咧係清白嘅，因為未審。未審係既然係清白咧，就唔可以打佢。咁呢個對於審案嘅問題咧，我哋睇一睇咩咧？勒未記十九章舊約嘅勒未記十九章十五節。163页，审判的时候，你们不要违背正义，不可袒护穷人，也不可重视有权势的人，只依正义审判你的同胞。啊，这个是法律上的要求，啊，按正义来审判，你不要理他穷，不要理他富有，总之是要正义来审判。那这个大師姐咧就出現咗呢、這個即係做錯咗呢件事啦，所以咧暴露咧就話佢是一個粉白嘅牆啊。當然暴露可能咧，其實咧唔知自己可能咧，即係好多時大師姐嘅表現咧都有一啲即係做錯咗或者係自編咧編一個私心嚟到做嘢嘅。咁啊，旁邊企喺度嘅人就話：你竟敢辱罵天主嘅大師姐咩？保禄讲这句说话呢，其实呢有两层的意思。一层就是表达了我不知道你是大师仔、哦啊。因为大师仔应该不会这样的嘛。为什么会叫隔离的人打我呢？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大师仔。那不知道当时大师仔会穿他的师仔的衣服、啊啊。然后呢就第二个呢就是有表达协议、啊。对不住、啊、我不知道你是大师仔来的。所以有两个含义在这里。咁保禄就話啦：弟兄們，我原不知道他是大師姐。嗱、啊，佢呢度話我唔知道佢係大師姐嚇、啊，因為經常講過唔可以助咒你嘅百姓嘅手掌。嗱、啊，呢、這個你表明咗咩咧？保禄係守法律嘅，因為法律講明嘅經常記載啊嘛，喺法律講明咧，你要尊重呢個大師姐，因為佢係人民嘅手掌。所以我原不知道他是大师弟，表示协议，同埋亦都系后来嗰句咧，系表示咩对大师弟嘅尊重。所以路加咧写呢个中途大事录嘅时咧，用呢个表达方式咧嚟到讲明，即系或者话俾人嚟听，保禄唔系唔守法律嘅，系守法律嘅，因为你哋话佢唔守法啊嘛，啊咁其实就唔系嘅。保禄咧一睇出佢哋。有部分是殺道失人，另一部分是法利失人，就在公義裏面喊叫了。保禄呢其實呢都很醒目的、嗯、我們以前都試過一次講過，就是同樣的情況，而裏面呢有法利失有殺道失，於是呢就他們之間有矛盾。由於殺道失人不相信復活，那不用說更加不相信耶穌基督復活了，雖然法利塞人他相信復活，相信天使，但是他們未必、啊、有部分法利塞人接受了耶穌復活這件事，有些法利塞人就不接受耶穌復活這件事，這個變成是信仰另一部分的問題了。無論如何呢，就是看到他們兩班人裡面呢有些信仰、有班人信一班人不信呢，所以他就會拿這件事出來呢帶出來呢，讓他們有些矛盾，使他們呢不是站在陣線， 这个问题某程度上可以说是玩政治，可以说现在玩政治的人就是这样的，分散你们。尊卑人人不轻，我是法利塞人，是法利塞人的儿子，我是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而加受审判。其实呢，他保禄要说什么呢？不单止他自己说是自己是法利塞人，他亦都是法利塞人的儿子，就说他父辈他父亲的辈分呢亦都是法利塞人。法利塞人呢是一个热诚者啦，给我们知道啦，亦都有他们的特别的质素。法利塞人有他特别的质素，他为了什么呢？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因为法利塞人相信复活嘛。那为什么说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受到审讯呢？其实他暗示就讲了未讲到底的，就是他因为相信有复活，希望死人有复活，现在耶稣复活了，他相信耶稣基督。那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即保罗要讲的，就因为我接纳相信耶稣基督呢受到审判。其实讲完这句话呢，法利塞人和撒杜塞人就起了争辩，会众就分裂了。那这个复活呢，可以说是一个宗教性的问题，或者是一个神学性的问题。咁由於呢個咁嘅觀念，佢兩班人唔同咧，所以佢哋有個受到情緒嘅影響咧，就再唔係一條陣線，就分成兩邊啦，嚇兩班人啦。咁原來撒杜塞人話冇復活，亦都冇天使，都冇神靈，法利塞人咧就樣都承認嘅，於是咧就喧嚷大起，有幾個法利塞黨人嘅經師起嚟力爭，就話：我们在这个人身上找不到一点的过错来，或者有神灵或者天使跟他说话，就是跟他说话，只是好像代替他去说这些说话来保护他。其实梅瑟有没有讲过有关复活的问题呢？在梅瑟五书里面呢，其实是没有这些方面的教导的，关于即死人复活的问题。所以在他们之间呢，就有这个这样的争议出来。争辩越来越大，千夫长就怕保禄被他们撕裂，一个保护他，一个是要差不多杀死他。于是呢就什么命令军队下来，将保禄由他们中间抢出来带到营里面。这个带到营里面呢，其实是保护保禄不用在他们中间呢受到不必要的，即是因为争执而受伤或者是被杀。其实在这一幕里面呢，我们都看到，就是保禄的受审都同样是受，即是 好像耶稣基督受审的情况一样，很混乱的。有些人即是都觉得耶稣其实是没有做错的。不过有一班人呢，就当然呢是特别是嫉妒的人呢，就耶稣是即是讲了亵渎的说话，亵声的说话。好了，他保禄呢被人哋抬咗入营咯，被人帮他入咗营呢，就受到保护啦，所谓。跟住嗰晚呢就话，主显然俾保禄话：你放心啦，你点样喺耶路撒冷为我作证，又应该点样喺罗马为我作证。一方面你放心啦，是主对他的安慰。同时主亦都鼓励他，话俾佢听：嘿，喺耶路撒冷呢度冇事嘅。即是因为你保，即是主同佢一齐咪保护嘅。但是当佢讲话你点样喺耶路撒冷为我作证呢，将来亦都要喺罗马为我作证。即是话前面呢个挑战重大，或者话你同样要面对呢个挑战嘅。好啦，犹太人于是呢喺呢个情况，这个千夫长将他带了去这个营里面保护他，就犹太人就有些阴谋了。天一亮，犹太人共商阴谋，发自作的誓，自作的誓说不杀了保禄，决不吃不喝。这个很 某程度上是一个所谓毒誓。如果发了这个誓，如果 不做呢就会受罚的，受惩罚的。所以呢他发自作 的誓，这样说不杀到保禄呢，不吃不喝。这件事很重要， 不過咧，其實佢哋發呢個誓咧都諗過嘅，因為佢哋唔可以肯定100%都暴露噶嘛。邊個知道？即係你有計劃，即係佢未必成功噶，係嘛？咁佢哋都知道咩咧？雖然佢哋係咁激進啦，啊，佢所謂發咗呢個誓嘅咧有40多人啊，咁呢40多人咧係一啲所謂較為激進嘅猶太分子咧，佢哋都明白咧發呢啲誓咧，其實喺某一個情況之下咧，呢個誓可以解嘅，即係話可以當冇嘢嘅。咁即係當然咧，呢個係佢哋嘅經驗，佢哋知道咩情況可以發呢個誓，咩情況之下亦都可以即係解所謂解咗呢個誓啊。 阿 Peter， 我記得喺前面佢哋講過，如果剃咗光頭咧，就可以解咗個誓嘅，係咪？ 我唔敢肯定，因為剃頭咧係其中一個表達方式。係唔係解呢個誓咧？抑或係表達咗滿全個誓咧？我唔知嚇。因為猶太人呢啲誓盟咧都幾多嘅嚇呢啲，呢啲人嚟到司祭長同埋長老面前咧，就話：我哋發咗自助嘅誓，唔殺咗保祿，乜嘢都唔食。所以咧，你哋同公議會而家要通知千夫長帶保祿嚟到我哋你哋呢度嚟。你哋假裝要更詳細咁審問佢嘅事，我哋就早準備好啦。就喺佢嚟到你哋呢度之前咧，就殺掉佢。換言之，即係喺一個營裏邊，同埋呢個地方而家呢個公議會呢個地方咧，係有一段路程嘅。咁透過大司祭咧。他們就告訴千夫長聽，即是這班人，這四十幾個人呢，就告訴那個司祭長聽，或者長老聽，我們做了發了這樣的誓，所以你們要這樣做，你們告訴千夫長聽，我們想再查清楚究竟保祿犯了什麼法，想給你知，告訴你知，其實即是他做了一個假的，即是不是真正好像說審案，而有一個所謂初審的過程呢，知道的情況，想話俾呢個千夫長將個保祿帶過嚟。在帶嚟呢個地方的過嘅時間機會裏邊咧，佢哋諗住咧就搶呢個保祿殺俾佢噶。咁第66節就話：嗰時咧，保祿姊妹嘅兒子，即係佢個侄啦，係咪咧？佢個外甥啦。聽到呢種詭計，就嚟到營裏邊報告俾保祿。咁點解佢嘅兒生喺度咧？我哋即係冇答案啦嚇，因為路加咁樣寫嘅時候，好可能會唔會佢嘅兒生保祿咧喺耶路撒冷原來有個姊妹嘅，然後佢個外甥咧亦都喺群眾裏邊可以知道咁嘅事咧咁啊，因為嗰個係舅父啦，咁即係都可能有關心係咪？保祿咧就叫一個百夫長，因為呢個外甥話俾保祿聽，保祿咧就叫一個百夫長過嚟，請領呢個青年人到千夫長嗰度去，佢又要是向呢個千夫長報告。嗱，呢個保祿能夠做呢件事咧，能夠叫咩點做咩事咧？就係佢叫一個百夫長嚟，話本嚟話係一個犯人噶，咁點解犯人能夠叫一個百夫長咧？其實呢個咩表示咗佢有個相當程度嘅自由，因為事實上喺羅馬嘅法律裏邊，佢未定罪啊。咁既然佢係羅馬公民咧，佢又有羅馬公民嘅身份呢種所謂權利，咁所以咧佢可以話俾百夫長聽，有關即係呢件佢個外甥嚟話俾聽嗰個詭計，咁啊直情將呢件事簡單咁話俾呢個百夫長聽咧，叫人帶呢、這個佢嘅外甥咧去見千夫長，當然咧，當保祿咁樣講呢個百夫長聽嘅時候咧，即係呢個百夫長都知道裏邊嘅所謂特別嘅地方啦。於是百夫長就帶他到千夫長嗰度話：囚犯保祿叫我嚟，求我將呢個青年人領到你呢度嚟，佢有要事話俾你聽。咁千夫長就拉住佢手。千夫長亦都好醒目喎，即係由百夫長帶佢嚟嘅，然後咧， 囚犯保罗咧透过佢带呢个青年人嚟，咁梗系有啲特别嘅嘢啦。咁所以咧拉住佢手咧走到一边，啊，即系知道咧佢有啲秘密啊、告密啊，所谓私下问佢话：你有咩事要话俾我听咧？佢就话：犹太人已经约定咗请求你，听日将保罗咧带落去到公议会里边，假装要更详细审问查问佢嘅事。啊，呢个查问就系公议会嘅。嘅一種所謂初審嘅事情啦，所以你千祈唔好聽從佢哋，因為佢哋之中有四十幾個人咧埋伏住等待保錄。佢話呢啲人咧已經發咗自咒嘅誓，如果唔殺咗佢，就唔飲唔食。而家佢哋已經準備好啦，只等候你嘅答應。於是千夫長咧。就打發個青年人走咗，啊，即係千夫長知道咁嘅事，啊，佢千夫長可以話佢完全相信呢個青年人所講嘅説話。當然其中之一，我諗唔係話即係呢個青年人係唔係保錄嘅屋企人，因為佢呢度冇特別介紹話，因為呢個係保錄嘅外甥，啊，即係百夫長嚟話，保錄話叫佢帶佢嚟喎，咁啊，咁。一個青年人，一個猶太的青年人，通常青年人較為有所謂正義感，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他既然所謂老遠，由百夫長帶他來，當然有些值得相信的地方。千夫長第三就是都不想有意外發生，保錄未到他這裡受審，就被他們殺了，因為他是要處理所謂地方的一種安全，叫做什麼，現在用的字眼我不知道，總之就是國安，那個環境，國家安全環境。所以呢就吩咐那個青年人說，不要將向任何人說你正話告訴我聽的事情告訴任何人聽，咁變咗只係千夫長自己知道，當然保錄知道啦，係咪？咁跟住千夫長第三段咧，就即係喺保錄咧去到凱撒勒亞啦。咁於是千夫長就叫咗兩個百夫長嚟，話預備200士兵、70騎兵、200長槍手，今晚第三時辰咧。就去凱撒勒亞。嗱，喺呢度咧，我哋睇到咧，佢用好多兵力喎，差唔多千夫長佢有1000個人啫嘛，佢用咗差唔多一半嘅兵力，200士兵、200長槍手加埋400、70騎兵，咁啊已經係即係470啦，係咪？所以佢用好多人嚟到保護保羅，送佢去凱撒勒亞。又是在这个千夫长的营里面，也都反映出呢，其实可能个犹太公议会呢你怂恿很多人呢来到去即是诬告啊保罗这件事。第三时辰呢就是夜晚九点钟，夜晚九点钟送保罗呢去凯撒勒亚，同时准备备妥牲口，不知骑驴啊骑马啦，叫保禄骑上去，将佢平安护送到腓利斯总督嗰度，因为喺上一次讲过啦，腓利斯总督咧就系罗马嘅一个总督，管理埋犹大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噶嘛，有案件咧系要由佢审噶啦。咁呢个腓利斯总督咧执政咧喺呢个地方咧就系。公元52至到60年之間嘅，即係做咗8年嘅總督。呢個人咧，呢個總督咧，其實好為人好殘暴下嘅。啊，佢後來之所以啊被炒魷魚咧，原因就係佢處理一個衝突，就係猶太人同埋外邦人喺猶太呢個環境裏邊，即係耶路撒冷猶太人嘅環境裏邊咧。有很大的衝突呢，而他說即是猶太人說他偏幫外邦人，所以搞不定那個情況呢而被炒魷魚的。 他亦都写了一封这样的信，即是这个千夫长呢。克鲁迪里色雅向总督菲利斯君助请安，就是这个千夫长的名字、克鲁迪里色雅，那就写封信给这个、总督。这个人被犹太人捉住，他快要被他们杀了。我听说他是罗马人，就带军队到场将他救出来。我想要知道他们所以为什么控告、这个人，就带他来到他们的公议会那里。然后知道呢，他被控告什么呢？是为了他们的法律问题，并没有任何应该死或者监禁的罪行，意思就是是公议会的法律问题，而不是罗马 的法律问题。所以在保罗身上 的行为上呢，找不到任何应该要受判死刑、或者是受到监禁的罪行、在罗马法律里面没有。有人告诉我将有阴谋陷害他，我就立刻打发他到你这里来，同时吩咐原告呢，也都到你面前控告他，祝你安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信呢，叫这班、半百、半一半 的士兵呢、千夫长的一半士兵呢，带埋保罗上去去见这个总督。于是士兵照所命令的，夜间带领保罗到了安提帕特。安提帕特呢是中途站，未到凯撒拿亚的。这个安提帕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大克洛德在沙龙所起的一个市镇，它离凯撒拿亚呢大概还有40公里，但是它是离耶路撒冷60公里。换言之，它已经离，即是保罗已经离开耶路撒冷60公里了。第二日让骑兵跟保罗同去，别的就回营里面，即是回去以前的千夫长那个营、只是骑兵骑马那些70个，其他的200士兵200长枪手呢就回大本营。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后面这一部分的旅程、安提帕特去这个凯撒拿亚这段40公里的旅程呢，外邦人多过犹太人，所以呢变了他们不需要这么紧张，要这样保护，这样的形式保护保罗了。他们入了凯撒拿亚，就将信交给总督，同时引保罗到他的面前。总督就看到一封信，就问保罗是哪一省的人，既然查知他是基利基亚人，他就这个总督就说，等控告你的人来到之后，我再审讯你啦。于是下令将保罗看守在克洛德的王府里面。总督很简单地查问这个案件的性质，性质就是第一，是不是他的权下，他有什么权，即是要来到这里受审、所以问他是什么人呢。问清楚之后、知道了保罗的而且确是在他的权下，他有权审了。於是就話好啦，等嚟控告你班人咧，等佢哋嚟到啦，先至可以停審啦。因為呢個千夫長咧已經話咗俾你聽嘛，佢話佢吩咐控告嘅人咧，將會上嚟咧呢個去控告佢嘅。有冇分享？有冇嘢要討論嘅？ 我想問一問啊，你話保羅佢出生就唔係羅馬，佢出生係佢或者係羅馬人。佢係因為但佢父親就係法利塞人啦、咁啊，佢點樣攞到羅馬籍？係因為用錢買啊，定點樣嘅咧？ 我上次都提過咧，就係話第一，佢個地出生地啊，出生地係屬於羅馬嘅一個省份嘅地方嚟嘅。咁會唔會係因為出生地嗰個問題，所以他變成羅馬公民呢？我不是很肯定。 咁我亦都冇去查，即係保禄咧点样得到呢个公民权嘅问题。咁保禄先后都好似两次讲过呢句说话，就系、是、我系罗马人。咁我相信，即系佢唔会讲大话啦，呢样嘢系咪？佢唔会为咗所谓自己嘅生命呢个问题要咁样讲法咧？佢但系佢咧，佢自己有咁嘅权咧，可以去受到罗马嘅法律嘅审讯，所以佢提出呢件事啦。咁、如果你咁有兴趣咧，或者我如果有时间，我再睇下搵唔搵到保罗嘅公民权嘅问题。 不过就我谂啊，保罗到好幸运。如果嗰啲法律嗰个地点喺中国咧，系未审啊，先至已经俾人拘咗好耐。 蒸发咗啦！ 即系好彩，佢系一个罗马帝国底下一个有限嘅法律同条件保护啊。啊，如果唔系做，已经唔使做咁多样嘢啦。使上诉到去英女王嗰度。 某程度上，即係羅馬人自認係一個開明咁啊文明嘅帝國啊嘛，咁佢有嘅法律梗係要即係做得好好睇睇啦，係咪啊？特別係佢個公民添，唔係奴隸，唔係其他人喎。 所以話咧，以前都有人問過，點解天主揀選民要揀係嗰邊嗰啲 以色列 人？點解唔揀中國？揀中國就揀唔掂噶啦，中國都冇得審，我呢啲古仔聽。 我想如果耶稣出生自中国呢，我们没有新约这回事的了，书都不可以写、啊、